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夜半三更无月星，江洋大盗为财争，白衣女子从天降，不知福星是祸星。 宋田儿展颜笑道：我们一定听他的话，绝不调皮捣蛋。 胡铁花扑哧一笑，呵呵，如此说来，你本来是很调皮捣蛋了。 宋田儿瞪了他一眼，咬着嘴唇笑了。楚留香说：但是你们都不知道菩提庵在哪里，所以还要请李公子为你们带路啊。 李红秀说：你呢？ 楚留香说：我和小胡一道走，从另一条路进神水宫，由蓉儿带路。今天是初九，假如运气好，月圆之夜我们就可以在神水宫里碰头了。 李红秀说：我们都是女人呢，所以最多只不过是进不去神水宫，绝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但是你……胡铁花大笑着说： 放心，那水母阴姬，她既然是个女人，她就绝不忍心会杀死这个老臭虫的。楚留香故意板着脸说：不错，她最多只不过杀死你。 哼。胡铁花也板起了脸说： 我倒不怕他杀我，他要是嫁给我，那倒麻烦了。 李红秀、宋田儿早已经笑得弯下了腰。 宋田儿痴痴地笑着说：他要是嫁给你呀，神水宫恐怕就要改名为神九宫了。 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城，再进去就是连绵百里的山区了。楚留香、胡铁花和苏蓉蓉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无论到了任何地方，胡铁花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先找一家酒铺，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，这酒却是非喝不可。宁静的山城，街道上行人并不多，这个时候前面忽然走过几个人来，楚留香一看他们的装束就知道他们必是江湖客。胡铁花再一看他们的眼神，他就知道他们必定是酒鬼，因为喝过酒的人那个眼睛会变得跟死鱼差不多，喝过酒的人那说话的声音也特别大，他们自己以为是在压着嗓子说话，但是别人已经被他们吵死了。胡铁花正想去向他们打听打听，卖酒的地方在哪儿啊？可是这个时候那几个人的说话的声音已经传过来了，只听一个人说： 咱们正喝得过瘾呐，你干嘛要把我带走啊？ 另一个人说： 刚才走进太白楼的那两个老头子你知道是谁呀？ 那个人瞪着眼说： 谁啊？谁？你老丈人？ 另一个人冷笑着说： 哼，他要真是我的老丈人，我就露脸了， 告诉你，他就是昔年将瓦岗寨18家头儿都挑了的君子剑黄鲁直。你总该听说吧，这个腕儿你难道不知道吗？ 那个人愣了半晌，果然就不敢再作声了。第三个人却笑着说： 我听说这个老头子跟人家动手的时候啊，先告诉你他要用什么招式了。这个话是真的吗？ 那个人说： 你就算知道他用什么招式，还不是一样挡不住啊。 对呀，咱们喝酒的地方多的是，干嘛跟他在这儿找麻烦呢？ 他们一边说着话，一面以自处刘香的身边走过，其中有个人还瞪了苏蓉蓉一眼，似乎想吃吃豆腐，揩揩油。但是他们一想到君子剑就在附近，也就老实了。等他们走远，胡铁花才笑着说： 嘿，想不到黄鲁直他也到这儿来了。这可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 不知道他的酒量怎么样，我去找他喝两杯吧。 楚留香沉吟着说：也许他是并不想见我们。 为什么？对，那些人说他们有两个人，另一个必定就是那个戴面具的人了，他们说不定也是要到神水宫去。要不然怎么会跑到这个鬼地方来呀？ 楚留香似乎在沉思，并没有回答。胡铁花的眼睛亮了一下说： 你猜的一定不错，那个人呐，他一定跟神水宫有很深的关系，否则他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对神水宫的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呢？ 苏蓉蓉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。 只有她这种聪明的女孩子，那才懂得男人在说话的时候，她是应该闭上自己的嘴的。 楚留香考虑了很久，忽然一笑：他们既有难言的苦衷，我们就不必去令人难堪了。但是方才那几个江湖客，却显见绝非善类，我们倒是应该留意他们才是。 我赞成。 我也知道你不会反对的，因为跟着他们走，你非但会有闲事可管，而且还一定有酒可喝。这两样不都是你最喜欢的吗？ 胡铁花大笑说： 老臭虫，果然不愧我胡铁花的知己。 那几个江湖客去的地方果然有酒，但是却没有闲事可管，因为这几个人他居然都很老实，甚至连一个发酒疯的都没有。喝完了酒，他们居然就找了一家客栈，而且关起房门来就睡觉了。过了半天，只听鼾声如雷，居然就真睡着了。楚留香也觉得很意外呀，胡铁花只要有酒喝，还没有喝醉，他也就不想多事了。他们自然不愿意在晚上入山，于是就在那家客栈歇下来了。可是这个胡铁花，他还是老毛病，他不肯就这样回房去睡觉。过了三更，楚留香打着哈欠说：明天呢，咱们就要去找神水宫了。你难道不想养足了精神做正事儿吗？ 我一睡脱了头晕，还是…… 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听窗外一声响， 一个人沉着声音说：楚留香， 出来。 这五个字还没有说完，胡铁花已经窜出了窗子。他是从来不怕别人暗算的。 楚留香也跟了出去， 只见一条黑影在前面的屋脊上一闪，还好像向楚留香招了招手。一眨眼的功夫，这个人就已经列出了七八丈。这个人的轻功之高，实在令楚留香吃了一惊啊。胡铁花沉声说： 嘿嘿，想不到哎，咱们没有找他们的麻烦，他们却来找咱们的麻烦了。 楚留香知道胡铁花说的他就是指那不愿以真面目示人的黑山剑客，但是楚留香却有些怀疑，他说： 我看这个人绝不会是他。 为什么？ 他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有恐不及，怎么会来找我们？ 那不是他是谁啊？你不要忘了，这样的高手天下没有几个的。 你也不要忘了，这里已经到了神水宫的禁区。 可这个人是个男的呀，他绝不是神水宫的门下呀。嘿，怎么着，你连他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了？ 他们一开口说话，那身法就慢下来了，距离那个人影也就更远了。胡铁花皱着眉说： 快追呀。 楚留香说：哼，他既然来找我们，就一定会等，我们何必着急。 只见前面那个人影身法果然跟着就慢下来了，他竟然在一个矮小的屋脊上停下来，而且频频向他们两个人招手。 楚留香忽然说：哎，你回去照顾蓉儿，不要又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之计。 胡铁花一心想瞧瞧这个身怀绝技的夜行人是谁，为什么要来找他们，他真是舍不得走。 但是这个时候楚留香已经掠出了很远了。胡铁花只有叹息着回转身，喃喃地说： 哼，跟老臭虫在一块儿，好事儿总轮不到我。哼。 夜深人静，客栈里的灯火多已熄灭了，只有两间房子还亮着灯，一间是伙计们睡的，另一间那就是楚留香的屋子，苏蓉蓉自然就住在楚留香的隔壁。 旁边的院子里的三间房，那就是那些江湖人睡的，他们的屋子的灯早已经熄灭了，除了鼾声听不到别的动静。但是胡铁花回到客栈的时候，这三间房的灯火却忽然亮起来了，窗纸上已经现出了洞洞的人影。 这些人深更半夜忽然爬起来想干什么？ 苏蓉蓉的屋子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动静，胡铁花沉吟了半晌，索性在屋脊的后面藏起来，在暗中窥视着那三间屋子。 他早已经觉得这些人不是好路道，但若是他们半夜里起来是为了要作案，这山城中却并没有他们值得下手的对象啊。 他们落脚在这里显然是另有目的啊。胡铁花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他暗道： 不管你们想干什么，今天你们撞着我了，就活该你们倒霉。 过了一会儿，左面屋子的灯忽然熄了，两条人影悄悄地列了出来，用手指在中间的那个屋子上的窗子上敲了敲，说： 嗨嗨，三更了。 屋里的人带着笑说：嘿嘿嘿嘿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正等着你们呢。 说话间也有两个人提着大包袱走出来说： 哎，先提着这个包袱我们解手去。 外边两个人笑骂着说： 嘿呦喂，真是乡巴佬不聚财，喝了酒尿酒来。 他们笑骂着刚接过包袱， 这屋里出来的两个人的袖底忽然各翻出了一柄解万尖刀，嗤一声响就刺入了外面两个人的脖子，那两个人闷哼了一声，立刻就倒下来了。 另外两个人右手抽出了尖刀，左手已经塞了一团棉花在他们的刀口里，连一滴血都没有溅出来，那手法真是又干净又利落，显见是杀人的老手。 这个变化 那真是大出胡铁花的意料啊，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些人既没有去杀人也没有去作案，反而自相残杀。 这个时候右面的屋子里也列出了两个人，瞧见外面的动静显然也吃了一惊，两个人倒退了一步，反手握住刀柄，厉声说： 嘿，雷老三，你想干什么？ 雷老三在鞋底上擦干了刀上的血，笑嘻嘻地说： 我什么都不想干，我就是觉得一样东西要是四个人分就比六个人分好得多。 那两个人对望了一眼笑了。雷老三接着说： 咱们虽然把那批鹰爪孙全给甩脱了，但是瞧这批货眼热的人还大有人在呀，说不定后边就有人跟过来了，不然咱们还是快走吧。 胡铁花这才知道他们果然都是江洋大盗，而且刚做了一票好买卖，是为了逃避别人的追踪才到这山城来的。那个大包袱鼓鼓囊囊的，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，但是看他们竟不惜为了这票货自相残杀，那包袱里显然绝不会是平凡之物。 胡铁花的手痒了，心痒了，他暗想： 哼，我若不看看这包袱里装的是什么，我这个我就睡不着了。我 其实胡铁花当然不仅是想看看这四个人，那就像是送上门来的肥猪啊，他若将他们推回去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。 这个时候雷老三已经把包袱提了出来，胡铁花更要掠下去，突然一条白影就像是一片雪花似的飘过来了。 雷老三他们好像还没有瞧见，一直到这个白色的人影飘飘地落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们这才吃了一惊。 胡铁花也吃了一惊，因为这个白色的人影那轻功实在是高明，他真是猜不透这小小的山城怎么会来了这么多绝顶的武林高手呢。胡铁花也看不清这个人的脸，只见这个人身材很轻盈，那头发很长，好像是很年轻很漂亮的女子。 因为雷老三们他们脸上的吃惊的神态虽然还没有消失，可是他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却眯起来了，他们色眯眯地瞧着这个白衣女子。要是能让男人的眼睛眯起来，这个女人就一定不会丑。 胡铁花对这种事情那一向是很有经验的，只听那个白衣女子说： 地上的这两个人是你们杀的吗？ 她说话的声音自然很好听，就是有点冷冰冰。 雷老三却笑了： 这两个人是不是我们杀的？跟姑娘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像姑娘这样的美人，难道还会在衙门里吃粮当差不成？ 那女子缓缓地说： 你要是在别的地方杀人呢，莫说杀两个，就算杀两百个也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在这里， 这地方难道有什么不同？ 这个地方是不能杀人的。 可是我已经杀了呀。姑娘，您说应该怎么办呢？ 他对这个女子本来还有畏惧之心，因为他已经看出了这个女子的轻功很高明，但是现在他似乎已经被这个女子的美貌弄得是有些神魂颠倒，他这胆子就渐渐的大起来了。因为男人对美丽女子的提防之心那总是特别小的，所以美丽的女人时常都能令男人上当。那个白衣女子这会儿说：“ 是吗？你既然已经杀人了，那就只有两个法子了。”“ 是吗？”“什么法子呀？”“ 第一个法子，就是你把这两个人的死尸吃下去，而且要把地上的血迹舔干净。” 哟喂，我这人什么都吃，就是大荤不吃死人，小荤不吃苍蝇。 这个时候他的笑声忽然停住了，仿佛已经觉出这个女子并不是在开玩笑。胡铁花虽然看不见这个女子的脸，却知道她的脸色一定变了。那个女子缓缓地接着说：“ 你要不想吃死人，没有关系，反正还有第二个法子。”“ 什么法子？”“ 第二个法子就容易多了，跟着我来。” 她轻盈地转过了身，人已经掠上了墙头。 夜凉如水，自山的那一边吹过来的晚风轻柔的就如同天鹅的羽毛，淡淡的星光照在这个美丽的女子的身上，那轻柔的身子仿佛融于这温柔的秋风。 就在这一刹那间，胡铁花终于瞧见了她的脸。她也许并不十分美，但是在如此幽静的夜色里，在如此朦胧的星光下，他看起来实在有一种令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醉侠夜入棺材店，难解辣手难宫宴。土地庙中带独行，得会香帅说从前。 雷老三和他的三个伙伴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切了，四个人只不过迟疑了片刻，就一起跟着那个白衣女子掠了出去了。苏蓉蓉的那间屋子里仍然没有丝毫的动静，她好像已经睡得很熟了。胡铁花受过上次的教训，现在已经不敢大意了，她也知道自己应该看守在这里。苏蓉蓉若再中了别人的暗算，她不但没有脸见楚留香，简直就没有脸做人了。但是那白衣女子她实在是太美了，太神秘了，她叫那四个江湖人跟着她走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她要带他们到哪里去呢？那个大包袱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胡铁花的好奇心简直已经被演得快要爆炸了，她要是不立刻跟着去看个究竟，她说不定立刻就会发疯。她拼命地揉着鼻子，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呢。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苏蓉蓉忽然自窗子里探出头，向他招了招手。胡铁花一纵身就掠过去了，说：怎么着，你还没有睡啊？苏蓉蓉抿着嘴笑说：你们喝了酒之后说话的声音，连聋子都会被吵醒的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何况今天晚上这个院子这么热闹。 啊，你都瞧见了？ 我看见了。你们追一个人出去，然后你有一个人回来了。 若是在平时，胡铁花一定会乘机开开他和楚留香的玩笑，让他红一红脸，或者让他为楚留香着着急。但是现在胡铁花的兴趣可并不在这上面，所以他立刻说： 那刚才隔壁院子里发生的事你也瞧见了吗？ 哎，你呀是不是想跟着去看看他们的下落呀？ 怎么着，你也想去吗？一块去，一块去瞧瞧怎么样。 我不能去，因为那个女子万一也瞧见我，说不定就会有麻烦。但是你却没关系。 为什么？ 因为她认得我却不认得你，啊， 他认得你，那你也认得他，啊，他是什么人呢？啊，谁？ 他就是神水宫派去找楚留香的人，叫宫南雁。 哦，宫南雁。难怪他功夫不弱呀，原来是水母阴姬的徒弟啊。 哼，你更想去瞧瞧了是吗？ 可是 去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难道还不能照顾自己吗？ 真是个好姑娘，难怪那老臭虫恨不得时时刻刻都把你含在嘴里，还怕一不小心把你给咽下去。 他终于还是把苏蓉蓉的脸给说红了， 等胡铁花掠出墙外之后，他还是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他很喜欢看美丽的少女们那脸红的样子，他喜欢看到年轻的男女们两情相悦，他觉得这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了。他也很替楚留香喜欢，因为他觉得苏蓉蓉实在不错。他长长的呼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 老臭虫，实在是比我走运。 可是现在，也有令胡铁花烦恼的事。就在这几句话的功夫里，那个白衣女子和雷老三，他们已经连影子都看不见了。他也知道，宫南雁的脚程不会比他慢很多，但就凭雷老三他们四个人，他自信就算只用一条腿跳也能追得上他们。可是现在的问题只是他们是往哪个方向走的，左面的路通向世界，右面的通向官道，前面就是他方才和楚留香追踪那神秘夜行人的方向。于是胡铁花就笔直的向前面列出了，因为他走这条路，就算找不到宫南雁，至少也能遇到楚留香。前面并没有路，只是一重重的屋脊。他记得方才掠过这些屋脊的时候，下面的灯火已经熄了，山城中的人都知道小心火烛，很少有人点着灯睡觉。但是现在他忽然发现前面有家人的灯光很亮，而且还有一阵阵叮叮咚咚的敲打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。这家人的院子里堆着很多的木头，房檐下还悬着灯笼。胡铁花本想往旁边绕过去，但是他的眼角却已经看见院子里有两个人正在敲着的，那竟是一口棺材啊！ 这家竟是棺材店。 无论多么小的城镇都会有棺材店的，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人，每个人都有死的一天，这并不奇怪。而奇怪的是，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三更半夜忽然爬起来盯棺材呢？难道这附近忽然有人在半夜就突然死了吗？纵然如此，也可以等到明天再盯啊。死人是绝不会着急的，活人那就更不会急着进棺材了。胡铁花又不禁动了好奇之心，他忍不住顿住了身子。于是他立刻又发现，这院子里竟然有四口棺材，四口棺材有三口还没有钉上棺盖，而三口棺材里都装着死人。胡铁花再不迟疑，飞身跃下了院子。那正在钉棺材的两个人吃了一惊，连手里的钉锤都吓得飞出去了。胡铁花也不理他们，只是急着去看那三口棺材里的死人。他只瞧了一眼，脸色就变了。原来是他们，这棺材里的死人竟是雷老三跟他的朋友。胡铁花片刻之前还亲眼瞧见他们鲜活乱跳，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四个人现在就躺在棺材里了。那两个人这个时候看到了胡铁花已经跪下来了，说：大爷，大爷饶命啊，这不关小人们的事啊。胡铁花见到他们一面无人色，知道他们必定已将他认作是雷老三的朋友了，他只有勉强笑着说： 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，但这是怎么回事？ 两个人年纪较大的一个，他好像是棺材店的老板，他壮起了胆子说： 小人们本来已经睡着了，忽然就有一位仙女一样的姑娘把小人们给叫醒了，就叫小人们准备四口棺材在院子里边等着。 啊，胡铁花说， 是个穿白衣服的姑娘吗？ 哎，不错呀，小人们就觉得奇怪呀。但这里时常都有传说，有仙女儿显灵的事啊。据说这个山里的仙女儿是很多的，所以小人们也不敢不从啊。 哼，不是仙女儿，是水鬼。 是，那位仙，我是水姑娘，过了半天呢，就带了四位好汉回来了。看这个姑娘对他们的样子也并不凶狠呢，只是要其中一个人先付给我20两银子。 那个人怎么说？ 那位好汉好像还挺高兴，他说我和他们本是朋友，替他们买口棺材本是应该的。 小人听了这个话就松了一口气，以为他们是有朋友死了呢，所以那位姑娘就带他们来买棺材，这是照顾小人的生意呀。小人这儿还很少有一天就能卖出四口棺材的呢，可谁知道是吧。 说到这儿他牙齿打颤，连话都说不下去了。胡铁花望着棺材里的雷老三，心里也有些哭笑不得。 雷老三发现自己付钱原来是在替自己买棺材的时候，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呢？这种滋味只怕很少有人能想象得出吧。过了半天，那棺材店的老板才接着说， 谁知道啊，等他们付过银子之后啊，这姑娘就忽然说了，第二个法子只不过要你们的命，那实在是容易极了。 小人刚刚大吃一惊，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呢， 这四位好汉呢，就一个一个的都倒下去了。 他全身都在发着颤，接着说， 小人平生还没有见过有人死这么快呀，这四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不知怎么一来就全变成了死尸了。 胡铁花也听得呆住了。然后呢？ 然后那姑娘就不见了。 他苦着脸接着说， 我说这种事儿要说给别人听啊，那一定不会相信，所以小人们只有连夜把棺材钉好送走。哎呦，求大爷，你我 放心，我马上也会忽然不见的，总不会管你的事。 可是这四个人本来提着的大包袱你瞧见了没有？ 好像是那个姑娘给提走了，小人那时已经吓得眼睛都发花了，实在是没有瞧清楚。哎，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胡铁花果然也忽然不见了。以后这个棺材店的老板一连病了7天，要是有人问他7天前晚上在干什么， 他就发誓说什么都没有干， 那就是做了一场噩梦。 小小的土地庙旁是一间平房，里面有很多的桌椅，原来是一间私塾学堂，但是老师并不住在里面，学生自然也早已经放学了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却点着一根蜡烛，火光闪烁，看起来有些阴森森的。楚留香追到这里，前面那个人影忽然就停下来了， 这个人竟是一个很干很瘦的老头子，头发胡子全都白了，但是身子依旧很硬朗，站在那里就像是一杆枪。他忽然回过身，向楚留香笑了笑， 哈哈，楚香帅的轻功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、啊，天下无双，当真令老朽开了眼界了。 楚留香抱拳说， 前辈过奖了。 他趁着说话的时候把这个老人仔细地观察了一遍， 此刻忽然又笑着说，普天之下若还有在下追不上的人，那必定就是万里独行戴老前辈了，前辈才真令晚辈开了眼界了。 那个老人朗声大笑， 哈哈哈哈，听香帅这么一说，老朽反而显得小家子气了。其实老朽那并不是故意卖弄这一身见不得人的功夫啊，老朽将香帅引到这里，只不过是因为香帅所住的那家客栈里有几个人十分的讨厌，所以说话有些不方便。 很多人都以为年纪越大的人会越谦虚，其实一个人年纪越大就越不肯服输，他就越喜欢听别人奉承自己。奉承话要是由一个和自己的本事差不多的同行的嘴里说出来，那真是过瘾无比，天下没有人不喜欢听。 戴独行若不是想要楚留香瞧瞧他这身的功夫，他为什么不走得慢一点呢？ 楚留香笑了，但是 他很快皱了眉说， 前辈所说的那几个讨厌的人莫非是、 就是住在你隔壁院子里的那几个。老朽本是为了追踪他们才到这里，却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楚香帅。 如此说来，晚辈倒要感激他们才是， 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事，竟能劳动前辈您的大驾。 老头子最怕寂寞了，因为他们总怕阎王爷会趁没人的时候把他们抓去，我这个老头子也不例外，所以就整天管别人的闲事。 他沉下脸接着说， 那几个人虽是江湖中的无名小卒，但是最近却做了一件很可恨的事，我老头子已经发誓要他们的命。 他既未说出那件很可恨的事情究竟是什么，楚留香也就绝不多问了。 楚留香是从来不喜欢多嘴的。 戴独行接着说， 现在老朽已经找着他们了，却还没有下手，哈哈，楚香帅只怕是有些奇怪吧。 是，正是 啊，这只因为他们像是被鬼迷了心窍，什么地方都不逃，他们竟然逃到这里来。哎，你知道在这个附近是不便杀人的。 楚留香动容说，不错，晚辈也曾听过，水母阴鸡绝不许别人在神水宫周围百里之内动手杀人的，谁若犯了他的禁令，他就要谁的命。 老朽倒也不是怕他，真是好男不跟女斗啊，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何必再来跟女人斗气呢？ 这个老人果然是江贵之性啊，老而弥辣，他绝不肯向任何人低头的，更不肯在别人的面前输了嘴。 楚留香的心里虽然觉得好笑，却只有附和着说， 是是，前辈说的是，和女人要是斗起气来，那倒霉的总是男人。 戴独行笑着说， 老朽早就想和香帅喝两杯了，只可惜叫花子登不上大雅之堂，所以只好暂借这个地方用用，指望明天那位东宫先生来的时候，不要被我们留下来的酒气给熏醉了。 楚留香忍住笑说， 不知前辈可准备了狗肉吗？晚辈可是不吃狗肉的。戴独行拍着他的肩头大笑， 你呀，我看你只怕也中了那些啊说书谈词人的毒啊。 哎，那些人一说起叫花子吃饭，那旁边一定会围着一锅狗肉啊。其实啊，叫花子也并非人人吃狗肉的。 点着的蜡烛已经烧了一半了，桌下的酒坛已经开封了，桌上还有一包包用油纸包着的卤菜。戴独行果然是早已经准备要请客了，但是就在几天前他还不愿意跟楚留香见面呢，为什么忽然就改变了呢？这几天之内是什么事令他改变了主意呢？ 楚留香忽然发现他绝不是偶然遇见自己的， 他一定有事要找楚留香，而且看起来那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 喝了几杯之后，楚留香忽然笑了。 前辈是否早已经知道神水宫要找晚辈的麻烦，算准了晚辈必定会到这里，所以早就在这里等着，准备助晚辈一臂之力了。 戴都行愣了愣，举杯大笑， 啊，老朽常听人说楚留香是铁柱的胆子，水晶的心肝，这话果然不错，果然啊，果然什么事都休想瞒得过你啊。 楚留香说， 贵帮的消息果然灵通啊，前辈的仗义更令人感激，但是这件事 老朽也知道，这件事是别人不能管，也管不了的，只不过是想来向香帅报告一件消息，聊报香帅对毕邦的恩情一万一呀。 前辈言重， 老朽要说的这件事也正和毕邦那不孝孽徒南宫翎有关。 五花吗？ 不错，五花呀，此人虽身在方外，却是不守清规的，竟将神水宫里一位玉洁冰清的小姑娘引诱成奸，而陷人于死。这件事情香帅想必是知道的。 楚留香说，但是晚辈从未将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啊，却不知前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